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66集。萧瑾与左右相坐在一起，显然兴致高了不少，更与陈泽明频频劝酒，赞他是朝中功臣。此刻夜虽已深，但初夏起风，显得十分惬意。萧瑾于是更当这是良辰美景，不肯虚度。却哪知陈泽明在塞外常年以酒驱寒，是喝惯了酒的，萧瑾酒量怎敌得过他？几轮下来竟然先醉倒了，刚打个酒嗝，整个人已经瘫软下来，将头软软靠在陈泽明肩上。杜近旦呵呵直笑，待陈泽明纳闷转头去看，他的神情又只显长辈宠溺而已，着实有些童叟无欺的味道。陈泽明心中好气又好笑，这少年天子酒量不大，却不懂节制，每饮必醉，于是叫人来扶。萧瑾的手却拽着他的衣袖不放，众人也不敢强力去掰。 那就烦劳千岁将万岁送回宫吧。 陈泽明见不好推辞，弯身将天子搀起。萧瑾比他矮了许多，身体也轻，他单手扶着对方也并不觉得吃力。原本是心无杂念，他突然脑海中一片空白，闪过萧定喝醉酒的样子。陈泽明骇然一阵，差点松手。他回京数日还不曾见过萧定，一来是事务繁忙抽不出身，二来他心中惧怕自己的杂思，不愿去面对这个人。此刻无意中想起，心头猛跳不已，似乎是一脚踏下去，却发现足下是个深渊，只是恍惚难明。他无圣命，不敢上銮驾，老太监叫人另抬了一程大轿，让两个人坐上去，一干人跟在后头赶回寝宫。萧瑾酣然不醒，那手却死活不肯松开。陈泽明不时挑起轿帘，越是进后宫，越有去一趟静华宫的想法。那念头便如火烛，最初不过一亮而已，真正燃起来，却是舔着心肺的火烧火燎。陈泽明暗骂自己，怕是也吃多了酒，才这样胡思乱想。这么想着，感觉面上火热，拿手一摸，觉得是那酒上了头。 魏王，魏王。 陈泽明惊讶转头，在那一颠一跛间，就着帘外透进来的昏暗灯光，隐约看萧瑾面容竟和萧定当年有几分神似。陈泽明不由心头大惊，身体立刻避让退开了几分，待缓过神才想到此人是萧瑾，并不是萧定。陈泽明将萧瑾送回寝宫，众人将他安顿睡下，陈泽明便退了出来。那太监赶出来命人送他，陈泽明摇手： 不必了，我看离天明也不久了，黄公公也自去休息吧，我到前面朝房睡一夜便是。 黄公公见陈泽明坚持，也就作罢。陈泽明在宫中悄然行走，微风吹过，将他面上吹得凉爽了些，也使得那酒意缓缓散开。最后他想着自己还是该去静华宫看上一看。 那个人难道是躲便躲得开的？ 到了静华宫前，大部分卫士也都睡了，只留宫门前当值的兵士。陈泽明从门外往院子里看去，里头早已是黑灯瞎火。 这时候他也该是在梦里了吧。 陈泽明一步步靠近，那门早已闭合，他绕到窗下轻轻一推，却察觉窗子也上了栓。萧定向来是个多疑的人，这时又怎么可能大开门窗安顺？陈泽明反身到兵士处要来一把锋利匕首，将窗栓挑开，翻身跃了进去，走到床前撩起床幔，见萧定躺在帐中和睦而眠，睡得正酣。 陈泽明正松片刻，才终于能够从心底松了口气。他没见这人之前，憎恶、悔恨、挣扎，种种情绪混乱失控，总在心头来往如织，争斗不休，整个人一刻不得安宁。陈泽明虽然全力护着萧定，可心里未尝没起过让旁人将他暗杀的念头。在手下屡次传来平安二字的消息时，他也不能说全然没有遗憾。这人是他一生苦痛的根源，他的种种挣扎也跟这个人脱不了干系，不可能没有恨意。可这样的念头却是出自一己私欲，全无半个公字或者形势所迫的因素在里头。他几乎是立刻意识到那遗憾后面的丑恶源自他的内心，让他不得不羞愧，以至于汗流浃背。而眼前此人安然如此，他至少不需要再面对那些折磨，亦犯不着想若是此人死了自己该如何的问题了。大概是夜风吹得有些凉，萧定蜷起身子将头埋在枕中，此时看来倒跟方才萧瑾的神情有些相似，到底是兄弟。陈泽明走至床前，醉眼朦胧中忍不住要探手出去，却没有触及对方。他低头看了片刻，心中惊骇，将手收了回来。那种冲动毫无掩饰，正是他此刻想做的，然而这举动又是如此的无耻。似乎那伸手揭开的不是别的，而是柄照妖镜，他被那照妖镜照得纤毫毕现，无地自容。他面上红一阵青一阵，汗如雨下，如此怔怔立了一会儿，见对方冷得缩成一团，陈泽明意识到这是他自己开了窗的缘故，落魄反身退了回去。萧定朦胧中听得一声窗响，立刻惊醒，起身开窗去看，可探出头去左右观望，并不见半个人影。远处正是晨光将起前夜色最浓的一刻，兵士正在换班。萧定微微沉吟，不解地掩上了窗子，但他却不曾抬头看，此刻头顶两尺上，陈泽明正将双腿挂在梁上，惊险过了此关。宫门前领队独孤航无意中将目光扫过来，看着魏王如此架势，大是讶然。陈泽明大窘，连忙将食指竖在唇间，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独孤航见之会意，不动声色地将头转开来。而在他的手势之下，萧定遍寻不见人迹，已经关上了窗子。萧景经此一宴，也不过是吹些凉风，居然就病倒了。太医院就此风寒小症也做了数次会诊，可开出来的药剂吃下去竟不见成效。萧瑾躺了数日，依然高烧不退，更加不能上朝。这么一拖半月后，萧瑾干脆拟了道旨，让魏王暂行代理朝政。此旨一出，不少大臣上书以示异议，可萧瑾将之一一驳回。 朕都病成这样了，难道还得每天上朝理政不成？ 陈泽明推辞两次，萧瑾只是不肯，杜金旦则完全不做任何反应。陈泽明私下找机会与萧瑾暗示几次，说自己当初曾反过萧定，此情此景太过相似，难免让人浮想联翩，实在不妥。萧瑾也不知到底有没有听懂，全然不改初衷。最终陈泽明只得受命，萧瑾见他答应，大是高兴。 魏王既然立我，又怎会烦我？ 陈泽明才知道他佯装没听懂，其实是为表信任之心，这未免太孩子气，也太不计后果，却由不得他不感动，只能兢兢业业，一尽己力。过了几日，陈泽明翻到一张奏折，却是有人弹劾太子私占宗庙之地。此刻太子依然是当初靖王，萧瑾年少无嗣，不好明目张胆废掉萧定的儿子，于是此事也一直拖着。可太子已然失势，这事儿却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晃晃摆着的。陈泽明自觉愧对太子，对靖王向来也只是派亲信查看，并不敢亲自去见。此刻看了这折子，心中不由大惊。 私占宗庙，这是死罪，是谁要置太子于死地呢？左右询问后方知，这奏章上了有些时日，是他出征时递上来的，萧瑾不知何故一直不曾处理。陈泽明忙去找萧瑾，萧瑾正烧得迷糊，看到他来了，难受地拖着他只是哭。 哎呀，这种事情魏王自己看着办就好了，朕现在头疼得厉害，好生难受，魏王快来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。 陈泽明安抚了他，可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，心中还是有些迟疑。待回到府中与韦寒爵商量一阵，终于代发旨意，将太子重贬为靖王，发放回蜀地，未经应召不得随意入京，所圈之地更是加倍交回。此旨一出，众臣哗然，立刻有骂陈泽明的人站出来。陈泽明也不解释，这件事儿原本就越描越黑，犯不着太计较。靖王离京之日，陈泽明带了亲信便装来送。数年不见，靖王已是个高大少年，神色中有些冷静，很像萧定，但眉目间又有些阴阴的影子。见了陈泽明，笑了笑。 我明白魏王这是上屋抽梯之计，那占地之罪实在是欲加之死。可叹如今我朝中已经无人，只能受着污水破身。多谢魏王援手了。 靖王说着拱手以示感谢，陈泽明见他明理，心中大为宽慰。可对方原本身份尊贵，这样落魄实在全因自己，神色间又难免尴尬。靖王道谢后拍马往前赶，他的车驾早就在前头了，只留一个身负弓箭的靖庄少年在途中等他。陈泽明见两位少年会合后扬尘而去，心中到底安了不少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